第21集酒吧失火案结案。 到了分局，令人意外的是，龚应贤没有提审蔡志伟，而是把菜碗带了过来。比起当初在医院时的苍白孱弱，恢复了这些日子，蔡婉的脸上有了血色，只是一直待在拘留所里，整个人都很沮丧落魄。 我们抓到你父亲了。 蔡婉身体一抖，眼圈立刻红了，她惊慌道： 你们抓我爸爸干嘛？我是陶振放的。 他已经招供了，你还要继续装吗？ 蔡婉的眼泪顺着脸颊滚了下来，她掩面哭了起来。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蔡婉摇摇头，只是哭不说话。 蔡婉，你从头到尾谎话连篇，浪费了大把警力。妨害司法罪是3至7年的刑期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 他是我爸爸，我能怎么办？他是我爸爸呀。 龚应贤犀利的目光逼视着蔡婉，寒声道： 剩下的钱呢？ 蔡婉猝不及防，浑身一僵。 钱？什么钱？ 你父亲逃走时带了30万，他说剩下的让我问你。 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么说。 仁义挑起了眉，龚应贤假装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。 他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让我问你，剩下的钱在哪里？ 蔡婉低下头，慢慢擦着眼泪。龚应贤等了许久，敲了敲桌子， 抬起头来，回答问题。 蔡婉这才抬起头来，她吸着鼻子，泫然欲泣的模样。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剩下的钱。他想烧死真哥，假装成意外，整个的钱都被他拿走了。 只有区区30万？你们使用的新型毒品才刚刚上市，还需要3种制毒原料混合。听说这是一种很奢侈的用法，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弄到的。同时，陶振景半个晚上就在第四视角消费了3万多。他只有这些钱？ 我怎么会知道？他花钱一直很大方。我知道他有钱，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 蔡婉，我们会对你父亲做更加深入的调查审问，如果他的证词和你不一样，你们两个都跑不了。 蔡婉深吸一口气，第一次直视着龚应贤，双瞳赤红。 我一开始撒谎是因为你也有爸爸吧？你能理解我吧？ 仁义偷偷看了龚应贤一眼，他刚从龚飞兰口中得知龚应贤的童年遭遇，蔡婉这话虽然无心，但定然会让龚应贤很不好受。但是龚应贤的脸上并没有丝毫波动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蔡婉。 但你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我爸爸也被抓了，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赌博输了好多钱，欠了高利贷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 你完全不知情吗？ 蔡婉用力摇头。 是你告诉他你们在第四视角的吧？ 是， 可我不知道他要干这样的事。 那他又是怎么拿到陶镇的钱的？ 我在陶镇租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，他去找过我。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恰巧提供了蔡志伟做这一切的所有条件。 蔡婉哆嗦着看了仁义一眼，复又开始大哭。 我不知道，不是我放火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他哭着哭着，突然毫无预兆地开始用力抓挠自己，揪自己的头发，疯了一般大吼大叫。两人吓了一跳，这戒断反应来得太过突然，怎么看都像是装的。龚应贤和仁义对视了一眼，双双起身离开了审讯室。两人靠在走廊上，一时都有些恍惚。 现在真想来根烟。 你还抽烟？ 上学的时候抽，进了中队就戒了。我就是想冷静一下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仁义瞪着龚应贤，指了指审讯室的门，语调有些激动。 你问我为什么？这个女的很可能是共犯，一会儿是烟头点着窗帘，一会儿是不小心打翻酒精灯，一会儿是陌生人干的，一会儿是陶镇干的，最后是她亲爹干的，反正就她无辜。作为那个包厢里唯一的幸存者，只有她最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可她说的每一句可能都是假的。 对，而且最糟糕的是，如果蔡志伟不指证她，我们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除了吸毒以外的罪。 所以你还问我为什么？操！你用你的直觉告诉我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共犯？ 法律不相信直觉，也许他是共犯，也许他不是，除非找到证据，否则 那就找啊，一定能找到证据的。无论他是不是共犯，受害者家属应该得到真相。 龚应贤疲倦地揉了揉眉心，点了点头。 我会继续查， 至少咱们现在锁定真凶了，这一个月的努力不白费。 你回去吧。 有进展你会通知我吗？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你答应了我就走。 好。 仁义依旧看着龚应贤，倒退着走了几步，突然顿住脚步。 多睡点觉吧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 龚应贤微怔，仁义挥了挥手转身走了。龚应贤注视着仁义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走廊拐角。学校开学的第一天，凤凰中队就接到了来自学生的报警，不过警情既不在学校，学生也没打119，而是直接跑进了中队，说是有幼儿被锁在了路边的车里。入秋后，气温不像夏天那么生猛，但依然是热的，而密不透气的车内温度很有可能达到40-50度，别说是孩子，成人也受不了。于是他们带着中队史上最轻的工具，出了一个中队史上距离最近的井，拿着破窗器跑到了街对面。两个少年指着一辆黑色轿车， 叔叔，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发现的。 仁义趴在车窗上往里看，后排婴儿座椅上果真有一个孩子，1-2岁的模样，正在咬着手哭。孙定义绕到车头， 有没有留电话什么的？ 打个屁的电话。丁行，你来吸引他注意力。 好。 丁晴便用手轻拍车窗，做起鬼脸，让孩子把脸转向了自己。仁义绕到另一侧，将破窗器顶在窗玻璃的一角，撞针一弹，玻璃哗啦一声碎了。 仁义将手伸进去打开车门，刚要把孩子抱出来，就听背后传来一声暴喊： 你们干什么？ 仁义一扭头，就见一个男人急冲冲地跑了过来。 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这是 这是你车吗？这是你孩子？ 当然是我的。 男人推开仁义，恼怒地看着碎裂的车窗。 这种天气你把一个婴儿留在密封的车里，你是孩子什么人啊？这是我女儿，我就上个厕所也就五分钟。哎，你谁呀？谁让你们多管闲事的？ 两个学生面面相觑，有些紧张地看着仁义。孙定义指了指对面的中队： 我们是消防员，先生，你做了一件非常愚蠢又危险的事，可能造成…… 少他妈放屁！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，难道你们比我更关心我自己女儿？我这车这么贵啊，这车窗你赔吗？你们消防队赔吗？ 我们是为了救你女儿，是你不负责任把孩子置于危险，你要暂时下车，至少给他留个窗户缝。 我说了，我只是上个厕所，这几分钟怎么了？我女儿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啊，她好好的，我车窗怎么办？你说吧。 孙定义走了过来，狠瞪着男人： 放开我们队长。哦，还是队长是吧？吓唬谁呀？砸个窗户是想显得你们特别有用处是吗？车窗到底怎么办？损坏别人财物是要赔偿的，你不赔我报警了啊！ 仁义一把甩开了他的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： 你报警吧，走正常程序，该谁赔谁赔。 我就报警，我投诉你们，我告你们。 仁义抬腿就走，当经过两个学生身边时，他停下了。两个少年心虚地看着他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。 你们做得非常好，以后碰到有人需要帮助也要做一样的事，明白吗？ 嗯，知道了。 两人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回到中队后，孙定义破口大骂，着实抱怨了一番： 我瞧他那德行。 仁义也气得够呛， 他女儿要是出了事儿， 他知道这事儿闹到警察那边，再从警察转到消防，他少不了要写检查受处分，可他一时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他打算先给屈阳波打个预防针，反正这种事到最后都是屈阳波处理。刚拿起电话，铃声就响了，龚应贤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屏幕上。仁义心脏猛颤了一下，自上次在分局审讯蔡婉又过去了一周，这一通电话是要告诉他什么进展？会有好消息吗？他有些忐忑地接了电话。 喂， 任队长，酒吧失火案要结案了。